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16章。 怎么办？防御一旦被那些腐尸给啃开，我们全部会被那只大尸给剁死。 王童叫了起来。亡灵和妖魔一样分为奴仆级、战将级、统领级还有君主级。现在他们所遭受到的亡灵正是最为常见的腐尸亡灵，他们多半是死亡十年不到的生命，身体埋在充斥着死气的土壤当中腐烂，而又没有完全烂掉。这种亡灵腐尸等级是最低的，为奴仆级，可他们数量众多，成群结队的一涌而上，在荒郊野外遇到这种腐尸群就极度危险了。而腐尸群当中，由于埋藏的年份更长，吸纳的死亡之气更多，往往还会诞生尸降尘。此时那头体状如巨牛、脑袋极小、四个手臂如刀斧一样的大尸物，就是猎人们谈虎色变的尸降，等阶的战将，却比寻常的战将级妖魔要凶残了几倍。正常妖魔多有受创这一说，攻击到其腿部速度会受到影响，攻击到躯体的话其进攻会受到影响，打到要害身体虚弱，怯战不已。可尸物根本就没有受伤这一说，任凭魔法轰烂他们的腹部，轰碎他们的四肢，他们其他部位仍旧是力大无穷的，甚至一个断落在地上的手臂，他都有可能自主地跳起来，死死地抓在人的身体上。一个尸将往往能够顶上三只战将级的妖魔，更何况此时他们遇到的是一只在这片土地上滋养了十个年份以上的上等尸将，战下去自寻死路。他们联合起来，即便能够杀掉这只尸将，也一定会被那上百只腐尸给啃个精光的。现在他们必须得逃，离阳阳村只有一公里多的路了，可以说翻过这个小坡就能够看到村子外面的木桩围栏，无论如何都得摆脱掉这些可怕的东西。 都给我沉下去！刘沼、地波， 褐色的光晕在张小猴的双手之间泛起着，张小猴仿佛酝酿了很久，竟然是将几个土系魔法叠加在一块，并将这股操控大地的力量狠狠地拍到地面。九人全都站在一片小区域当中，而这小区域外围松软的土地忽然间变得粘稠了起来，能够看到泥土变成泥浆，正呈现出了好几个漩涡的形状。泥浆本身就拥有了下沉的效果，再加上流沙一般的旋转与凹陷，顿时周围那一大圈的腐尸全都半截身子没入到泥土当中了。张小猴返回到古都之后，便将熔晶之钻给卖掉了，换了一件土系魔器，该魔器可以让土系初阶魔法进行一定的重叠，重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释放出去，便足以让地波的威力再次放大。虽然施法时间变长了很多，但很多时候强威力的技能要比多个技能实用太多了。这一个流爪灵种的地波产生了惊人的效果，让成片的腐尸全都沉到了泥浆里面。而为了防止他们再从其他地方爬出来，张小猴在他们沉到一半的时候就立刻凝固了大地，于是一大半的腐尸半截身体在外面，半截身体在土下，坚固的土地卡着他们，让他们下钻不得，也甭想往上爬。看到这一幕，众人大喜，正要称赞的时候，石少菊大喊了一声： 快撤！ 原来最后的一道防御已经被尸将给劈开了，以尸将的体型，流爪的泥浆那不过是淹没他脚踝，即便凝固成水泥地板一般，也休想真正的把他牵制住。刀斧落下，一片的血花溅起来，混乱中根本不知道是谁被砍中了，也不知谁受了伤，只能够趁着这个绝佳的机会逃向山坡下面。嗷的一声，身后传来了刀斧尸将愤怒的咆哮，阵阵的黑风打在仓皇逃窜的众军官后背上，阵阵的发凉。可现在大家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能用尽全力的狂驰。冷冷的月光当中，隐约可以看到周围一些黑色的影子，正在疯狂地跑向这儿，嘴里面发出饥饿的嘶吼咆哮。无论是尸将还是腐尸， 只要他们是双腿健全的，速度便绝不是僵尸电影里面那样缓慢的。不使用移动魔法或者铝模具的话，即便是法师全力奔跑，都会很轻易被他们给追上的。而且他们跳跃能力惊人，一跃可以弹出十米，即便是奴仆级的腐尸都可以做到。所以追过来的那些亡灵绝对不是慢吞吞崴着脚拖行的，而是如野兽一样狂奔冲跃的。惨叫声突然从身后传来了，逃窜的人群当中似乎有谁被抓到了，正发出凄惨的求救声。 别管了，不然我们要全军覆没。 队长秦虎狠心地说道。众人不敢回头，只能够祈祷那个被抓住的人不是他们的挚友。 他没死。 张小侯转过身，发现是另外一位女军官贾西。此时女军官贾西的腰部被尸将吐出的长蛇给缠住了，她是一位冰系法师，勉强用冰锁止住了尸将前行的步伐，否则尸将已经沿着长舌头追过来，一口将她吞下。 白痴，别去。 王彤朝着张小侯大喊了一句，可话语还在嘴边，便看到张小侯一个急刹，调转了奔跑的方向，就冲回去救那个叫做贾西的女军官了。女军官苦苦支撑着，她的冰锁猛地被那只刀斧尸将给震得粉碎，冰渣还在空气当中飞溅的时候，刀斧尸将便身体如一辆越野车一样冲向了女军官贾西。贾西发出了乞求，看到张小侯回来救他之后，脸上勉强露出个表情，可是他刚伸出手要张小侯拉他一把的时候，体型惊人的尸将猛地一吸蛇，生生地把女军官贾西给卷到半空中，直接扯到了血盆大口之前。咔嚓的一声，刀斧尸将贪婪这么一咬，就像咬在可口无比的水果上，顿时鲜红色的果汁迸溅了一大片，几滴鲜血溅在张小侯的脸上了。张小侯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 走啊，蠢货！ 王彤的声音在张小侯耳边响起着。张小侯稍稍回过神的时候，那只尸将双瞳当中放出了猩红的光，正在锁定他。 对不起。 张小侯轻声地呢喃了一句，脚下有一阵疾风扬起，拖着他身体化作了一柄离弦之剑，急速地飞窜而出。张小侯的速度非常快，刀斧尸剑都跟不上了，那些包围过来的腐尸更是无法捕捉到他灵巧的移动轨迹。于是就在腐尸群几乎将这一片区域给彻底关上的时候，张小侯踩着狂风之轨冲了出来，并且追上了继续前行的队伍。 擦一下吧。 石少菊拿出了一张丝帕递给了张小侯，张小侯没有接，只是用自己袖子往脸上一抹，上面全都是那个叫做贾西的女人的鲜血。尽管张小侯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我以为以你出色的能力早应该看惯了生与死，早应该会像我们一样放弃那些不可能能够救活的人，你返回去很可能会搭上自己的性命。这里的团队与其他地方的团队不同，沦陷的就该放弃，回头全军覆没。 队长秦虎走了过来，高高的俯视着坐在地上休息的张小侯。张小侯没说话，他确实是插班生，从南方到中部到这古都。 下次不要做这种蠢事，也不要违抗命令。 秦虎扔下了这句话，便没有再多说什么了。张小侯依旧没有说话，他只是沉浸在那份不甘当中。假如自己速度能够再快一些，便能够在尸将把他卷走之前救下他的。 这里没有什么亡灵，前面就是洋洋村，我看到他们的木桩围栏。 王彤开口说道。 好，尽快到村子里。 洋洋村离秦岭蜿蜒而下的山也不过几公里，完全是坐落在山下。村子不大，沿着一条山溪而建，房屋全都是由木屋建造而成的。踏入这个村庄的时候，便有一种回归古代的感觉。在这个村子里看不见任何属于20世纪后的魔法科技，没有电灯和电线，估计连手机信号在这儿都收不到吧。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 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17章。 妖魔对我们的这些设备有极强的感知力，这个村庄不使用任何设备，这多半是他们不会引来妖魔和亡灵的原因之一吧。 石少菊观察得很仔细，一踏入到村落当中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入夜，村子格外的安静，一盏灯都没有，唯有一轮悬挂在上空的有些黄色朦胧的冷月，山溪流动的声音清晰可听。一眼望去，这村子是死寂一片，根本不像是有人居住的。 你们要进村子前，把不该带的东西都退下，包括血。 一个显得几分苍老的声音毫无征兆地从村口的木塔上传过来。木塔类似岗哨，应该是每夜都有人在上面值班，防止发生什么意外。 老人家，我们是临潼军区的，来这里的路上遇到了一大批失误的袭击，已经有人阵亡和受伤了，赶紧让我们进村为我们同伴治疗吧。 石少菊急忙对守夜的老人说道。 所以我说，把不该带的东西都扔了，那些是会给我们带来厄运和灾难的。 守夜老人坚持说道。众人面面相觑，最后也只能够入乡随俗了。 这个也留下， 这是我们和总部联系的唯一通讯设备，经过特殊处理，不会引起妖魔察觉的。 秦虎说道。 不行，要么别进村子。 听他的，他们既然能够在亡灵之地中生活那么多年，自然有特殊原因和规矩。 石少菊说道。众人将所有跟外界联系的东西都退了下来，守夜老人干脆一把火把他们全都烧了，这让大家脸色都不太好看。没有任何的通讯设备，他们要是都死在这一带，那就没有人知道啊。貌似那支探测队也要进村的，他们的设备都被毁，不失踪都有鬼了。 好了，进来吧，看你们风尘仆仆，浑身带伤的，先到溪边去洗洗吧。哦，别用上游的水，我们还得喝的。 守夜老人说道。老人带着八人穿过村子，抵达了村尾。整个村庄并不大，估计还没有某些富人家的一个庄园来的广阔呢。从村口到村尾也不过是十来分钟的事情。村子很安静，他们一路走过去，压根没看见守夜老人之外的活人。这让大家不由得心里面直发毛。 周围是一大片亡灵，村子孤立，走进来就没看见一个喘气的。这里会不会是鬼村啊？只有亡灵不袭击亡灵。 王童压低的声音跟张小猴说道。 你别瞎说，村里的人估计都睡了，这里没电视，没手机，还没网络，大半夜的除了睡觉还能做什么？ 张小猴说道。 哦，你说的也对，话说我刚买的神牛就被烧了，早知道进村前给我娘们儿发个消息，免得她以为我死在这儿了，心疼啊。 张小红翻起了白眼儿，懒得理会王童，自己则观察着这个村子。话说起来，这个洋洋村等于是原始村落，可张小红发现了他们这里有个奇怪的民俗，那就是每家每户的门前都会插上一株狗爪草。狗爪草是俗名，其实应该叫做灰梅。张小猴是来到古都西安之后才知道灰梅这东西的，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灰梅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 你们的尸毒用这些洗过就不会有事了，不过你们这位同伴要是没有治愈系法师，腿是别想好了。 守夜老人坐在一个老木墩上，一边抽着烟袋一边说着。王童递给他一个自动打火机，递上了一根中华。守夜老人连连摇头说，他们并不封闭，也不落后， 只不过他们必须依靠这种方式让村落保持宁静。守夜老人表示村子里边没有空的木屋，大家只能够就干草屋里面讲究一夜。大家都是军人，什么艰苦的训练都挺过来了，对他们来说没有亡灵，有个茅草屋就已经很舒服了。 有什么事天亮再说吧，还有就是千万别乱跑，尤其是出村子，我去跟村长说一声你们的到来。 守夜老人交代了一句便含着烟嘴走了。众人躺在有几分潮湿的茅草屋里面，疲倦的他们没说话，纷纷把衣服一盖就直接睡过去了。这里面的人多半是见多了生死，见多了鲜血，今天晚上惊险归惊险，却不妨碍他们睡眠。没有人值守，大家都睡过去了。张小猴半夜被冻醒了几次，第一次月亮高悬，第二次已经斜挂，第三次周围一片漆黑，寂静的令人心里发慌，可疲倦还是让他沉沉入睡，再睁开眼睛天已经蒙蒙亮了。 你给我过来，小兔崽子，谁让你把脚丫子放上游洗的，看我不剥了你的皮。 洗衣服啊，一块儿，我那老伴儿做啥事不勤，换衣服就特别勤。 敲锣的声音把大家都给弄醒了，朦胧的睁开眼睛，有跑来跑去的孩子，也有开始做家务的妇人，还有一大早就开始闲逛的老人。昨夜整个村子异常的寂静，可一大早这跟平常的村子没任何区别，甚至非常的热闹了。大家醒了过来，有几个没怎么见过外人流鼻涕的小孩围在这草屋附近，看外国人一样的看着他们。 都醒了，去村堂那儿，村长说见见你们。 守夜老人一夜没睡，一大早竟然还是格外精神，特意带着大家吃了早饭才去了村堂。村堂也不大，一进门有个小院子，里面摆放着一口大铜钵，装满了冰凉的清澈的水，底部沉着很多的鹅卵石，仔细看的话会发现鹅卵石当中刻着红色的字儿，像是人名。 我们村儿走掉的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会写上名字，沉在这个大铜钵里，这可以防止他们跟外面的那些东西为伍。 守夜老人随口解释了一句，过了院子就看到村堂了。村堂内木椅上坐着几个老人，都是一副很休闲的样子，一点没有因为栖息在亡灵之地而感到恐慌不安的模样。主座上有一位中年男子，鱼尾纹非常的明显，稍微一笑便是显尽沧桑，即便保养得很好，但也无法掩盖。 我是这里的村长，你们叫我方谷就可以了。 自称是方谷的中年男子说道， 我们村长可了不得，是一位大法师。 守夜老人称赞了一句， 哎，和这些来自军区的高手们比起来，我能算什么？ 方谷笑了笑，很谦虚的样子。 还高手嘞，到我们这儿都重伤了一个，死了一个，狼狈不堪。 守夜老人有些口无遮拦，直接说了一句。方谷给守夜老人一个眼色，老头知道自己这话不好听，做了一个告辞的手势，估计回家睡觉去了。 不好意思啊，老人家话多，近些日子啊，死气浓厚，亡灵们不等天完全黑就出来害人了，而且异常的凶猛，几位无论是要去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加小心了。 方谷说话还比较和气的 啊，多谢村长提醒。是这样的，我们奉命来援救勘测队，得到他们消息后立刻汇报，假如村长这边有什么消息。 队长秦虎说道。 好，你说他们是有来过我们村，提醒了我们一些事情就走了，没久留，应该是到别的村子去了。 方谷明显有印象，立刻就回答道， 他们来时还安好？ 石少菊急忙问道。 安好，也是九人，一个没少。 他们应该也是在进入你们村子的时候退掉了所有的通讯设备，我们和他们失去联系应该是在你们的村子， 村长若是知道他们接下去去了哪里，也请告知。 秦虎说道。 通讯设备确实是不能带进村的，你到其他几个村也是一样的规矩。至于他们去了哪里，是西面的华村吧，听过他们一个人提到过。 村长方谷说道。 哦，那多谢。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18章。跟村长交谈完毕，坐在旁侧的一个秃顶老头慢悠悠地开口了。 既然你们来了，我们可不希望你们军区又派一队人过来探寻你们这队人的下落。顺便告诉你们一声，从我们这里到华村呢，怎么也得两个白天。 我们是法师。 我说的就是法师。 秃顶老头强调了一句，秦虎和石少局两位首领立刻皱起眉头来。这么说来，他们要想抵达华村，就一定要在外面度过一个夜晚。原本他们觉得以他们的实力在外面过夜并没什么问题，可是经历了昨夜，他们是再也不想冒这种危险了。 村长，近期亡灵残暴至极，我们难以抵挡，但我们又必须完成上头交代的任务，所以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们避开亡灵的办法。你们村既然可以在亡灵之地安然无恙，甚至听闻还有走夜路的村民，我想你们一定有什么特殊的传承。 石少局一脸认真地跟村长方谷说道。 不行不行，这是我们村子的秘密，不能告诉外人的。 那个秃顶老头马上反对起来。 而且就算告诉了你们，你们也用不了，你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另一个老人家也说话了，方谷倒是一副很想帮的样子，但他也是满脸的无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道： 告诉你们村子的秘密是不行的，但另一种法子你们可以试试，只是一旦出了差池，你们很可能陷入尸群当中。 在此之前，张小侯从来没感觉夜幕降临会是一件多么令人可怕的事儿。随着斜阳渐渐的落下，内心那份安宁也在慢慢的消散着，无边无际的恐惧和颤栗也在这广袤的大地当中铺开了。 天又要黑了。 不知是谁这么一多嘴，众人不由得觉得双腿一阵痉挛，好像已经有无数肮脏的爪子勾住他们的脚一样。 唉，但愿上次只是我们运气不好，在一个尸坑附近。 石少局说道。 大家做好准备吧，别再像上次那样被偷袭了。 秦虎嘱咐了一句。南面的山很高，像是一条黑色的巨龙横卧在大家的左手边几公里的位置上。大家朝西前行，可以看到夕阳如同时钟的针点，正在为大家做着倒计时。殷红如血洒在了不远处长长的卧龙之山上，也洒过了大家要踏过的黑色土壤上。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昏暗笼罩了，有一种看不见回头路的感觉，某种腐烂的臭味在渐渐弥漫开的死气下飘荡在空中，让人恶心作呕。记得第一次踏入这里的时候，他们还是有说有笑的，没有把小小的亡灵当作一回事儿。可现在没一个人说话，一行八人的脚步声都沉重了很多，心脏莫名的开始加速跳动着。 村长说的办法真的管用吗？ 王童还有些不安地说道。村长方谷告诉了大家，亡灵并不是靠视觉来追踪活物的，很多亡灵甚至连脑袋都是烂的，也没有眼睛，他们却可以嗅到活物的位置。亡灵的视觉很差，尤其是等阶低的亡灵，偏偏活物走过方圆数百米的亡灵都好像会往这儿聚集似的，其实是因为他们掌握着人类的气息。 亡灵出没的地方一定会有死气的，他们呼出的气息也是死气，黄雾呼出的气是生气，科学点说大部分是二氧化碳。亡灵视觉很差，听觉一般般，可他们可以通过吞吐死气的时候来感知到方圆数百米当中飘出的生气。黄雾吐出来的气息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饱餐一顿的香味，隔着很远都可以闻到。亡灵永远都是饥饿的，而黄雾终究是要呼吸的，所以附近的亡灵很容易闻香而去。要躲避亡灵，唯一的方法就是解决呼吸的问题。奴仆级的亡灵他们多半愚钝，只要人吐出来的气息被掩盖住或者经过稍微处理，就很难被察觉了。战将级的亡灵他们嗅觉和听觉很强，视觉一般，所以若有战将级的生物出现的话，不仅要解决呼吸的问题，还得保持绝对的静止。 这东西看起来跟大蒜一样，不知道有多难吃。 队伍里面的壁炉说道， 先按下来了，吃，每人先吃一个。 队长秦虎发出命令说，众人纷纷按照队长说的快速从挎包当中掏出一个长相跟大蒜极其相近但通体黑色的农作物。这东西叫做灰蒜，少数能够在亡灵土壤当中生长的植物。这种植物比大蒜难吃了好几倍，吃下之后喷出的气味更是恶臭至极的，可当地人却会随身带上几个以防止发生什么意外。吃了这种灰蒜，人呼出的气会臭化的，可以掩盖住生气，让亡灵误以为是一觉到天黑没有洗漱的同类，由此亡灵就不会追逐了。古时候说大蒜可以辟邪，估计也是这个原因，就是鬼闻了也不想去接近你。天刚刚有黑了的迹象，所有人就分别吃了一个下去，顿时一片的干呕之声传过来。 操，这比屎还难吃。 说的好像你吃过屎一样。 确实难吃，让我吐一会儿。 大家都是军法师，野外生存的时候什么都会吃的，但他们吃下这种东西之后就想吐，可见这玩意儿真的不是人吃的。 都忍着，不想死的话。 队长，别冲着我说话。 嘘，别出声。 石少局突然间一脸警惕地跟大家说着，大家脸色很难看，但一下都屏住呼吸了。土壤开始诡异地松动，简直像是埋在墓地里的人要爬出来似的，敲打着棺材板的声音也清晰可见。大家面面相觑，眼睛死死地盯着脚下，突然间一个满是蠕虫的脑袋从土里面钻了出来，头发干枯，只剩下一半头皮，头盖骨是非常非常的亮，看得人一阵的心里发毛。这个脑袋就在另一位女军官萧静的旁边，她整张脸吓得苍白如纸，几乎下意识的要描画星图把这颗恶心的脑袋给轰得稀烂，但是一旁的石少局一下子按住了她，不让她有任何的举动。石少局的做法很明智，因为这个脑袋过后一下子好几个半骷髅的脑袋都钻了出来。不过几分钟，越来越多的腐尸和骷髅从泥土当中爬了出来，他们沐浴着黑暗，呼吸着死气，要是双目再有神一些，便是一群活脱脱出来透气的东西。军官八个人已经彻底化成雕塑了，他们的心跳正在剧烈的跳动着，快要蹦出来了。张小猴所在的位置有两只骷髅爬出来，正巧就在王彤的前后，张小猴近的可以看到前面那只骷髅光洁的后脑勺上被捅开的骨洞，很明显这是一只后脑被刺穿而死的。他没敢动，呼吸都是停的，可是人怎么可能不呼吸呢？就算可以憋气一分钟，再憋下去就快窒息了。终于张小猴闭气到了极限，他尝试着一点点从鼻子当中呼出气来，咔咔的声音响起了，这气一呼出来，前面那只骷髅猛地转过脑袋，他那双发出了猩红光芒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张小猴，手臂上紧紧握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铡刀，竟然还有崛起的迹象。张小猴的心都悬了起来，这两只骷髅不可怕，他一个风盘就能把他们送上天，问题是在这片土地上至少有100只的亡灵，可以说只要他出手，那些亡灵就会顺着魔法波动而来的，会把他们围个水泄不通。 张小侯不敢动，可他闭气真是到极限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灰蒜是不是真的管用，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没几个人可以保持冷静，周围全是亡灵，全是会将活人啃成白骨的死物啊。张小侯的脸都憋青了，他最后还是吐出一口气来，如果再不呼吸他就会昏厥的。这个时候他面前的那只骷髅却用一种茫然的眼神看着张小侯，完全一副自己身后啥时候多了一个家伙的疑惑的表情。骷髅手中锈迹斑斑的大铡刀还是放下了，并没有发起攻击，而张小侯身后那只更是没理他，漫无目的的在这附近游荡了起来，时不时看一眼黑色天幕的远方，时不时低低头在土壤当中寻找他昨天掉落的一根胳膊骨。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19章。这时候张小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其他紧绷着的人腿肚子哆嗦着，险些直接坐在地上。这方法是管用的，无论是骷髅还是腐尸，他们都没有向他们发起进攻，最多是对吐着怪气的人类产生一种疑惑的表情，奈何他们都是一群不懂思考的亡灵，也不是活物，那没有进攻的必要，没准是臭泥呢。队长秦虎举起手来没说话，用手势示意大家保持队形往前走，众人很快重新聚集在一块儿了。起初他们比较警惕，生怕出什么漏子，可他们近距离从亡灵身旁走过，亡灵最多发出警告同伴的叫声，没有扑过来，于是大家逐渐放松了下来。 要知道有这办法，还怕什么亡灵啊？ 王彤显得有些得意忘形了。 这种灰蒜算是稀有植物，黑市里估计有卖，数量也不多，村长已经把他们手上囤积的这种蔬菜都给了我们。 石少菊说道， 不管怎么样，不要和这些东西厮杀就好，等找到了勘测队的尸体，我们就可以回去交任务了。 壁炉说道， 我们说话好像也不会惊扰他们。 众人发现说话没什么事儿，想来只要大家吐的气被大蒜味道给掩盖，亡灵就不会察觉他们了。只不过越往前走，大家这心就越凉，这一片黑色的幕布笼罩在大地上，几乎没走个多少步就能够看到新的亡灵。亡灵密集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最初的估算，100平方米之内少说就有一只半只的，密集的吓人，要用电子地图来标示，这一带简直是血红血红的了。走着走着，前方一下子出现了好几十只成群的腐尸，这腐尸都快密成人墙了，就横在大家要前行的路上。他们站在那儿，缓慢地拖动着身体，发出了一种恶心的叫声。在没有活物激活他们血性之前，他们是缓慢的、漫无目的的，真正的行尸走肉。 直接走过去就好了，反正他们也不会攻击我们。 王彤笑了起来，走在最前面。可就在王彤离他们只有20米不到的时候，那群腐尸竟然集体地转了过来，深陷在腐烂眼眶当中的瞳孔瞬间变得鲜红鲜红的，直勾勾盯着王彤。王彤都呆住了，又听见嗷嗷的咆哮声，腐尸群猛然咆哮起来了，竟然是集体朝着王彤这边扑了过来。群尸追逐，烟尘滚滚，尸气一下子弥漫了一大片。 快吃灰蒜！ 石少菊大叫了一声，多亏王彤反应及时，从包里边赶紧抓出了一颗，然后直接吞了进去。这种灰蒜效果起得非常快，吐出来的气息差点熏到王彤自己。那群腐尸已经冲到王彤面前了，又突然间失去目标，一个个止住了步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显得非常的愚笨。过了一会儿，这些腐尸甚至都忘记了他们为什么要冲过来，又漫无目的地走着。王彤就在这群腐尸之间，整个人吓得裤子都快湿了。等到一切平静下去， 王彤这才破口大骂了一句： 这臭气熏天的东西持续时间才这么短， 回算并不多，持续时间又不长，看来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石少菊皱起眉头说道，既然王彤的时间到了，其他人自然也差不多，赶紧再吃了一个。月色凄冷，悬挂在最高处，见证着死亡的蠕动，大地冰冷却躁动不安，时不时就有睡过头的家伙破土而出，然后像一个个无家可归的拾荒者。没有活物可以吃的时候，亡灵就会捡地上的东西，或者挖土里的某些残枝断骸，总能够为他们所用。偶尔挖出一个煞坑，就等于有了一个好的房产证，滋养个几年，没准可以晋升成为大亡灵。众人一路走来，也算是看尽了人间的百态，不明白这种东西怎么会一直长存在世界上。嘣的一声，突然间前方大地轰然卷起了泥浪，黑色的泥土翻滚到夜空当中，在月色之下格外的惊心。泥浪当中还有一些死人的骸骨，破旧的衣裳，殃及池鱼的亡灵，一片的纷乱，响声震动了这片大地。很快便看到一只体型壮如牛的亡灵爬了起来，这只亡灵的身体先爬了出来，浑身覆盖着彻底硬化的尸肌，宛如铠甲似的难以打穿，其四肢粗壮无比，都不知是什么嫁接的。一共有四个臂，其中两臂已经肉化成血迹斑斑的大斧头，另外两臂则是长长的马刀一样，这要是挥舞起来简直就是搅拌机了。 是那只刀斧石匠， 王彤大惊失色地说道。 他难道一路跟着我们吗？ 或者我们一直都还在他的地盘？ 八个人看到这亡灵之后，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想当初就是遇到这个尸匠，才导致他们险些全军覆没的。现在这大怪物又爬了出来。 别慌别慌，我们吃了灰蒜，他觉察不到我们。对了，别动，千万别动。村长说过，战将级的亡灵听觉很强，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动作判断出我们是不是亡灵，所以我们站在原地不动，一定就没有事了。 石少菊急忙跟所有人说道。众人自然记得村长的嘱咐，全部化成了石像，满脸骇然地瞪着眼睛看着那只刀斧尸匠。张小红目光没有移开过，他发现这只尸匠头颅已经没了，但仔细看又不像是被什么东西斩断过似的。其他人也注意到这刀斧尸匠跟之前略有不同，但没有再出声，天知道要是说话会不会惊动这只刀斧尸匠呢。咕噜咕噜的，像是什么东西从肉里面钻出来的声音似的传了过来，那只尸匠空荡荡的脖梗位置，一个不成比例的头颅慢慢的钻了出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沾着血的黑色丝，很恶心的样子，散乱在尸匠的脖梗盘，紧接着是一颗脑袋，形状和人相差无几，最后这颗脑袋180度转了过来，猛然间露出了一张披头散发的脸，满是鲜血，满是浆液，更满是毒怨和阴森。 为什么？为什么抛下了我？ 脑袋的嘴张开了，吐出了怨念滔滔的一句话来。众人看到这一幕之后，头皮都快炸开了。这颗从刀斧尸体当中钻出来的脑袋，竟然是死去的女军官贾西。亡灵进阶一共有两个方式，第一种是依靠着浓厚的死气和煞气来进行滋养，宛如酒精发酵一般，年份越长就越恐怖。第二种便是拼凑和吞噬，强行将一些不属于本身的尸骸拼凑嫁接到自己身上，然后就会具备这具尸骸生前一定的能力。拿女军官贾西做头颅的尸体，她具备的赫然是人类的视觉，更由于其死亡的时间不长，那股怨念根本没有消散，于是到了夜里便追寻着他们这群人而来了。什么灰蒜，什么静止，对于这个存在着巨大怨念的尸匠根本无效，因为才过一天的时间，他还清楚地认识这八个人的脸。 你们来陪我，你们都来陪我。 刀斧尸匠的头颅发出了恐怖的嘶吼， 师匠拥有号令之能，咆哮声响起之后，方圆数百米的亡灵将都听命于他。只要师匠锁定的目标，便等于让所有的亡灵都有了攻击的目标。群尸尖叫，那些原本跟老旧发条木偶一样移动的浮尸，像是被注入了更强的能量，一个个化作了最恐怖的野兽，力大无穷地朝着这里围堵了过来。黑色的身影密密麻麻的，这一带亡灵的数量本就密集，呼唤之后，整块土地一下子暴动了，疯狂了。八名躲藏在亡灵当中的军官一下子变成了最鲜美的活肉。 逃，快逃！ 秦虎大喊了一声。这里的亡灵比之前还要多，再加上一个怨念极深的师匠，他们根本就敌不过。八名军官急忙的逃窜，魔法之光断断续续的闪耀而起，有刚猛的烈焰拳头，也有席卷而起的风暴，可是任凭躯体残骸漫天飞舞，血液浆液涂满大地，失物仍旧是穷追不舍的。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20章，啊啊的声音响起了，都在仓皇逃窜之时，没人顾及得了双腿没有肉的陆红晶。陆红晶是一名水系法师，他周身勉强地缠绕着一些水域，阻隔他和这些亡灵，可是亡灵密密麻麻的，一个个的扑到他的身上，画面堪比橄榄球选手争夺似的，包裹了一层的情况下，还有一层腐蚀在往地缝里面钻。陆红晶的惨叫声被隔绝了，能看到的就只有腐蚀们滚成了一团，偶尔一些血淋淋的肉被啃了出来，顿时几个腐蚀疯抢着，哪怕是见到地上鲜活的血液都不放过，要跪下去贪婪地舔着。 别回头！ 石少菊恶狠狠地叮嘱着张小猴，亡灵之地最忌讳的就是回头，就算是亲兄弟沦陷了也不能去救，最多一切平息之后天亮了到这里为其收尸，以避免沦为亡灵的同类。 这片大地从来就没有救援这一说，救援队就是收尸队。 石少菊再一次强调说。张小猴咬着嘴唇只能继续往前狂奔了，周围的尸物都不见减少，总会有新的腐尸阻挡在大家面前的。亡灵好像有无穷无尽的体力似的，哪怕甩开了很远的腐尸，他们依旧会往这里追逐过来。 我抓住你了，来，来陪我吧。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传了出来，张小猴转过头去，猛然间发现队长秦虎不知什么时候落在了最后，他被两只腐尸挂住了双腿，紧接着被刀斧师匠其中一个手臂捅穿身体，手臂慢慢地举了起来，秦虎被贯穿地举到了刀斧师匠的面前，举到了贾西的面前。贾西的脸狰狞大笑着，简直是要亲自用嘴咬开队长秦虎的身躯似的。秦虎扭转过头，还没有断气的他却凝视着转过头来的张小猴，他的嘴里面都是鲜血，他痛苦地张开嘴，像是在告诉张小猴什么话似的。 别回头！ 秦虎用最后一口气跟张小猴吐出了这句话，下一秒秦虎被刀斧师匠另外三条手臂给砍得血肉横飞，唯独剩下了一个头颅，被可憎的刀斧师匠给收藏了起来。 可恶！ 张小猴埋着头疯狂地往前狂奔着，风在脸上飞舞着，都已经有些生疼了。张小猴也不知道自己速度到底有多么快，总之那些腐尸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群挡路的傀儡，腐尸挡不住他，甚至战将级的师将也无法拦住他，可是他唯一的进攻魔法就只有一个风盘，他救不了被抓的任何人，更无法在一瞬间把那些围住战友的腐尸给轰成渣。本以为自己已经变强了，本以为可以应对很多事情，能够救下自己想救的人， 结果还是原来那样，渺小的只能够逃跑。莫凡在这里就好了，他一定会用他最强的毁灭魔法，把这片土地上的师傅都给杀个精光的。即便是面对那个强大的师匠，他也一定会想出办法把他给干掉。两系的魔法远远不够对付这些亡灵的。张小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成为高阶的法师，高阶法师他就拥有三系，至少拥有一个可以正面战斗的魔法。到了高阶，他就可以施展出高阶技能，无论是炎系的炎魔之瞳石化，还是风系的风之翼，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懦弱的逃跑。 张小侯，别往那边走！ 石少菊大喊了一声，张小侯猛地回过神来，突然间发现前面的大地莫名的开始塌陷了起来，先是土地松弛，紧接着是泥土凹陷，土地下方好像是空的，因为某种震动，上层那薄薄的地表一下子就沉下去了。紧接着一个黑漆漆的深渊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地表上原本还有几十只亡灵的，可深渊莫名地裸露出来的时候，那些亡灵全都掉下去了。月光倾斜着，朦胧之光只照耀到这个沉沦深渊的侧壁上，斜着一半被照亮，另外一半仍旧是漆黑的，而更下面是什么都看不到，黑嘘嘘的，唯有那几十只亡灵跌落下去的时候发出了被狂啃乱咬的声音，狮叫声如巨雷一样嗷嗷的在洞中炸起着，大地嗡嗡的作响着。 这是什么？ 张小猴在那塌陷的大地深渊前猛然站住了，因为速度过快，惯性让他滑到了巨坑的边上。他满脸震惊地往下看着，却看到了这辈子最恐怖的画面。猩红色的瞳孔密密麻麻的，它们绝不是像繁星一样密集的唯美，而是密集的令人浑身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感觉心脏被那些这个世界上最为贪婪、饥饿、凶残的目光术给打得千疮百孔一般。深渊下面非常黑，但张小猴看到了无数的躯体和四肢在下面蠕动着，它们完全是堆在一块儿，一层又一层，尸盖尸，尸爬着尸，堆积得像山一样。深渊有多大，目所能及之处就看不到一点点的泥土，全部都是这些恶心的令人头皮都快炸开的尸物。之前土地上还有几十只亡灵呢，但他们掉下去之后便如同雨水落入到大海一样，顷刻间找不到任何身影，淹没在尸堆当中了。千只万只，这么多的亡灵都趴在一个巨坑当中，简直像十八层地狱装着万阴的锅炉突然间被人给掀开似的，展露在了人间，炼狱的折磨和痛苦尽数地显现出来了。滔滔的怨气要化作了一个冲天巨柱，幻化成黑色的云在滚动着。张小侯已经看得呆住了，他离这个煞渊很近，再多走几步就会掉下去的。现在的他宁愿被刀斧师匠给剁成碎片，也绝不想掉落到这种万尸当中，那跟直接下地狱没有任何区别啊。刀斧师匠在后边，张小侯前面没路了，往侧面逃更是来不及。那张假兮阴沉至极的脸是越来越近了，长长的舌头都吐了出来，好像要舔干净人身上的鲜血似的。刀斧飞舞，张小侯咬着牙背对着那地狱一般的万尸之坑，要跟这刀斧师匠做最后的搏斗。可就在他准备战死之时，刀斧师匠突然转了个方向，竟然朝着石少菊的方向追去了。一串狰狞的笑声在耳边响起，张小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怕得连双腿都不听使唤，不仅仅是因为夺命的刀斧师匠突然间放他一条生路，更在于他的背后就是裸露在人间的地狱，装满了千万尸物的锅炉。他整个人跟虚弱一样跪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才有力气爬起来，身后死气滔滔的，说不定就会把活物给卷进去，张小侯可不想就这样死在这儿。没有了刀斧师匠的追击，张小侯可以沿着归路逃去，其他人已经不知逃到哪儿去了，死的死，跑的跑，从军队当中选出来的他们，这支军官精锐队伍在亡灵土地上竟然不堪一击， 完全是被猎物随意的追逐啊。钟楼魔法协会，一个尽显古老的办公室内，一个年轻的女监察员急匆匆地朝会议室跑去，手上捧着一台电子仪器屏。 黑色，黑色！ 女监察员一边跑一边惊慌地叫着。 冷静点，把话说清楚。 古都魔法协会副会长彭玉说道。 黑色，这里出现黑色的点是煞渊。 女监察员急急忙忙地指着电子屏说道。电子屏内是一幅电子地图，地图板块貌似正是古都以及周边的区域。此刻已经是深夜了，古都安界之外都是血红血红的，颜色醒目而又惊心，这意味着周围的死亡灵比往常躁动了好几倍。而就在一片通红的区域当中，一个黑色的点在不久前赫然亮起来了。黑色，那是人类的禁地啊，紫色已经是妖魔国度了，至高法师到那里都是九死一生，而黑色便是任何活物都毫无生还可能的。古都周围一片通红通红当中竟然出现一个黑色的点，这就意味着亡灵之地当中最可怕的东西出现了。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